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6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五月初八。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二和七。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虽然是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不错，能见度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晴热干晒，本市还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预计今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及以上。白天紫外线很强，出行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防晒。早晚太阳高度较低，光线对驾驶视野影响较大，司机朋友请佩戴墨镜，确保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这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未来三天预计是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西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官员桥外环方向车流量大，其中在西直门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北向南进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西二环天宁寺桥东段内环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西二环南段南向北以及蔡红营南路南向北车辆拥堵严重，建议绕行右安门外大街长春街一线来通行。在机场高速北高路段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堵队尾排到了温榆桥，温榆桥路段出京方向也是车多排队，请大家注意避让。 避暑山庄里的瑰宝故事，这里让精神强健的康熙大帝发出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会的感慨。这座比紫禁城大了8倍的皇家院囿，吸引着清代帝王一次次的热情奔赴。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展览，了解清代耀眼的夏都瑰宝。来看第一道题，康熙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蒙古草原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季带领数万人前往木兰围场行为狩猎，为了解决皇帝沿途的吃住，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相继修建了多少座行宫？ A 19座， B 20座， C 21座。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的第一道题啊，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康熙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这个蒙古草原上建立了木兰围场，是每年的秋季呢都会带领这个人马啊前往这个行为狩猎，为了解决皇帝沿途的这个吃住啊，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相继是修建了多少座行宫呢？ A 是19座， B 是20座， C 是21座。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回答正确的朋友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门票2张，价值360元。山水美术馆的这个展览是一场达芬奇与鲁班穿越时空的对话，在展览上达芬奇的真迹美丽的公主还会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不容错过，我们赶紧来思考正确答案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将持续三个月。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是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共发现文物42000余件，这是国家博物馆全国考古发现系列展的首个展览。这些文物的时代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晚期，不但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性，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最直接的展示。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包容与共进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艺术展，展出来自沿线14个国家的17件艺术精品。一个天才的心象，新东望艺术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将持续至8月8号。新东望出生于河北康保县新家坊村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自幼历经贫寒与艰辛。年少时，他走村串巷，靠画炕围子来维持生计。因酷爱绘画，他在艰难环境中接力追求艺术梦想。他的画很贴近生活，大家不妨一看。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昨天，首都园驿站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仪式在延庆夏都公园举行。目前，北京市已经有24家园驿驿站，未来3到5年内，本市将在公园、社区、村庄、学校等基层单位建设不少于100家园驿驿站，为市民提供园驿知识培训、园驿手工制作、园驿作品展示等多种绿色园驿文化推广活动。荷花市场将进行改造提升，目前什刹海景区的荷花市场280米范围内的饭馆、咖啡馆和商铺已经关闭，绝大多数临湖的建筑不是歇业就是已经腾空。据了解，本次改造提升主要针对沿湖建筑的外立面，改造后原酒吧违规经营乱象将彻底消失，被商户占用的木栈道也将打造出一片独立的文化休闲区域。来关注一下收藏方面，长城璧是由铜镍合金和铜锌合金制成的流通璧，得名于背面的长城图案。最近，网络成为了假长城璧的重灾区，其中8083长城璧最为突出。长城璧的发行时间是自1980年始到1986年中，共计7年，这些年份中只有80、81、83、85这四个年份的硬币发行了，流通硬币。大家在网络上交易长城币要提高警惕。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台湾地区的阿里山火车在今年1、2月间发生了4起出轨事故，并在3月12号起停止运营。台湾铁路机构针对路线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修调整和维护，昨天正式恢复行驶。据了解，阿里山火车多次因台风等天灾停止行驶，目前本线只从嘉义通车到阿里山乡的十字路车站，其中间段的十字路到20000平之间需要开凿新的隧道，预计全线通车要延后到2022年。而在阿里山森林旅游区的阿里山火车支线则是人气最旺的路段，也是唯一赚钱的路线。关注中国游客在土耳其翻车事故的后续。当地时间6月18号傍晚，土耳其著名旅游景点卡帕多奇亚发生了中国游客驾驶全地形车翻车事故，造成了一死一伤。目前伤者经过手术治疗后伤情稳定。驾驶全地形车是卡帕多奇亚最热门的旅游项目之一，这个项目通常缺乏保护措施，危险系数较高。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再次提醒广大赴土游客，出行前务必要购买保险，在充分评估风险的基础上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确保安全。飞机能飞多快呢？波音公司首次公布了其超音速客机的概念图，这款飞机的最高速度理论上可以达到5600公里每小时，从洛杉矶飞往东京只需要3个小时，从纽约到伦敦只需要2个小时。波音表示，这款还没有命名的新客机能在将近 2.9 万米的高度飞行。新客机将比公务机大，但比波音737小，预计会从2030年底开始提供服务。 美国百年老厂在政府对欧洲盟友发动的贸易战中吃不消了。日前，老牌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公司宣布，将把针对欧洲市场的生产线转移到海外，以躲避欧洲联盟对美方的关税报复。本月22号，欧盟开始对一系列美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包括摩托车，以报复美方对钢铝进口产品加征重税，这令外界更加担心欧美可能会爆发贸易战，拖累各自的经济。作为哈雷戴维森的第二大市场，自从欧盟对美国施以关税报复后，哈雷摩托车的关税税率就从 6% 猛增到 31%， 意味着每辆摩托车价格会平均上涨2200美元。汤森路透基金会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美国被列为了全球十大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之一，是榜上唯一的西方发达国家。研究人员走访了全球关注女性权益的学者、医疗人员、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受访者普遍表示，自从美国去年爆出了好莱坞制片人温斯坦的性侵丑闻后，大量女性受侵害的案例曝光，凸显了美国在妇女保护方面的不足。报告中上榜的还有印度、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刚果金、也门等。世界上第一个自主人工智能宇航员助手将很快进入太空。这个太空机器人名叫西蒙，由空客公司和 IBM 合作研发。这款重量5公斤的圆形机器人看上去是一个具有可爱面孔的健身球，可以悬浮在空间站中，随时与宇航员进行交互。西蒙即将与其他科学物资一起装载在龙飞船上发射升空。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继续测试机器人西蒙，一直到今年的10月份。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通知，从7月1号起，全国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服务收费。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服务收费后，已在高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原则上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市交通委法制处和市交通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了7月1号开始实行的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的有关情况。新规实施后，从事两次以上非法客运的人员将被暂扣驾驶证3到6个月，从事非法客运人员的违法信息纳入本市信用信息系统，将限制其贷款、乘坐飞机等生活行为。同时明确本市鼓励私人小客车合乘双方仅可以合理分摊合成里程的消耗的油气电费用和道路通行费用。目前网约车平台运营的所谓顺风车、拼车等收费普遍超出了合理分摊的费用，涉嫌以私人小客车合成名义提供网约车服务，都会按照本次立法进行打击。7月1号开始，铁路部门将进行运行图调整，届时由北京南站开往原由北京南站开往上海站的第321、322次动卧列车将改为由北京站始发中道。北京站始发时间是晚上的9:04，到达上海站的时间是第二天上午的9:09。同时列车还将增加天津西站停靠，中停站为天津西站、南京站和苏州站。想念北京老口味蔬菜的居民们有口福了。市农业局种子管理站表示，八年来种子站已经收集了地方特色农作物10类180分，其中近20个老口味品种在北京恢复种植，包括苹果青番茄、大黄番茄、六叶茄、紫边扁豆、边杆红胡萝卜等，已经可以在一些京郊农场田园采摘到。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世界杯的一些战况。在2018年世界杯